大家好，大家好，大家阿曼，我是郑鸿仪，欢迎收看今天的政治到了。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那么今天呢、以17票对5票批准了这个2022台湾政策法。那这个法这个备受瞩目这个除了提供65亿美金的无偿军事援助台湾之外，那么这个本来有这个台湾主权象征意味着台湾代表处的改名那么美国驻台的这个办事处的处长改成驻台的代表，那非常多有关主权的法案，那后来呢有所修正那这个法案通过之后到底对台湾的影响有多大今天我们要来讨论。那么另外呢是在台北市，因为这个陈时中说他已经签了绝不投降的这个声明，那么所以他坚决的抗中保台齁、哦。那到底黄珊珊一共还有什么意义，还有什么强制齁、哦。那这个所以呢蒋万安跟这个黄珊珊的抗中保台到底在哪里齁、哦。那另外呢是这个疫情，因为一直在讲说这个民进党在挡齁。哦，那陈时中说他如果有挡也是挡中国的魅活疫苗。好、哦、那今天国民党开记者会说是沈荣津跟薛瑞元在挡，马上被民进党打脸。好、哦、那薛瑞元怎么打脸，等一下我们也会来讨论。另外呢是现在有一股气氛是要把它导向于民进党在打慈济。好、哦、说慈济这个变成中共同路人，好、哦，那可是呢，什么时候民进党有这样呢？为什么陈时中说别把我跟周玉蔻这个勾在一起？好、哦，那另外在新北市的林佳龙小英总统已经去第六遍，给他给去第六遍了。另外是副总统赖清德今天第一次的这个辅选站台也是选择林佳龙。那林佳龙公伊的民调就侯友宜的民调已经从65 53 48、哦、一直降下来，如果是降到45，那么林佳龙认为他就可能赢了、哦、所以今天我们要来讨论新北市林蛙喜俄乌战争这个泽伦斯基宣布更是已经收复了8000平方公里，速度似乎非常的快、哦、那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的来宾有民进党台北市议员梁文杰，梁议员， 大家好。 好，林蛙喜政治系的教授范世平，范老师， 伟哥好，大家好。 好，以及资深的媒体人王时奇， 大家好。 另外呢是国民党文传会的副主委罗廷伟， 主持人好，大家好。 好，廷伟兄也是来自台中的市议员， 是的。 好，另外是前驻美政治组的组长赵宜翔， 欢迎哥，大家好。 好，宜翔要选台北市文山， 大安文山， 大安文山。好、哦，另外是资深的媒体人康仁俊， 欢迎哥好，大家好。 好，那么待会资深的媒体人林玉慧也会加入。那今天呢、这个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通过的这一个台湾政策法，来我们来看 VCR。 台湾时间15号凌晨，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在经过2小时讨论后，以17票赞成、5票反对通过台湾政策法。参院外委会以压倒性同意通过台湾政策法为题，表示经过审议象征性微调法案，但内容凸显台美关系在往前迈进。2022年台湾政策法从两大面向分析，外交包含驻美代表处证明台湾代表处 AIT 处长改为代表，双方主权认定更进一步，我方也有权在美国联邦机构内绣国旗或军服。军事方面，美方将在4年内投入45亿美元军援。 We'll give them capabilities to deal with the kinds of threats that they continue to face, certainly from the PRC. So we've been adamant about being committed to Taiwan self-defense.And moving that forward, and we look forward to working with Congress on this proposed legislation as it. 虽然美国两党仍有5名议员反对，不过白宫乐见后续法案推动，交付给参众两院审理通过后，由拜登签署生效。如果一切顺利，台湾政策法将成为1979年台湾关系法后美国对台政策最全面，同时也是最大的调整。我国总统府也发出声明说会持续关注后续发展，并和美国国会与行政部门持续沟通。 期待在这本届美国国会的有限会期中能够促成这项立法。 往前推进。 美台关系急剧升温，看在中国眼里却很不是滋味。中国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说，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不容外来势力干涉，更批美国议员的涉台议案违反一中原则和美中三公报。同时炮轰民进党不择手段拉拢美国国会议员搞涉台议案，还说台独不会得逞。 国台办见不得台美好，只会在旁边干跳脚。从国台办的反应就可以知道此法的重要性。 中国以战狼外交阻碍台湾对外发展，只是美台关系再往前已是既定事实，中国百般阻挠也无济于事。 今天台大政治系的教授杨永明他说这个法案就是台湾实质承认的法案与代理战争法案他干脆用美国已经接管台湾来形容。至于民进党前立委郭正亮是说，法案等同宣告美国不会出兵援助台湾，就算中国武统成为既定事实，美国也只会制裁中国官员啊。以前我们派驻在外国的大使叫介文吉，公这个是在制造一中一台加剧两岸的紧张而已。那另外呢是学者刘碧荣说，台湾已经被美国绑架了。好，恐怕更像儿皇帝，儿皇帝就是台湾人都爱听美国的。那么今天通过的法案为什么他们看来这么的严重？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美国国会议员访台潮在今年八月达到高峰，美方不甩中国恐吓，用行动支持台湾。而现在美国参议院外委会通过台湾政策法，让挺台不再只是喊喊口号。 Does not change our policy to Taiwan as it exists today, but it gives greater clarity about our willingness to help Taiwan.including in helping it in the international space. 提案者外委会主席梅南德兹强调，这是1979年台湾关系法生效以来美国对台政策最全面的修订。台湾关系法是台美互动基本法，两国没邦交但有实质互动，也成立美国在台协会，军事规定保障台湾自我防卫能力，但怎么做没有明说。而台湾政策法不论是外交层面建议双方住处改名，或是军援金额，都有明确指引，是前所未见的法案。 过去台湾关系法其实大家都知道是比较倾向所谓对台湾的安全是比较相较于是模糊的，除了整个大环境的这个战略环境的不同之外，它整个这个条文的这个内容最主要是针对台湾安全上面给予更明确的一个肯定保障。我想它当然是进阶版 台湾政策法，就是进阶的台湾关系法。学者强调，台湾政策法是制定给行政机关的明确政策，跟过去几年美国通过的挺台法案，例如台湾旅行法、台湾保证法等，属于建议性质，完全不同。 过去像台湾旅行法或者其他的友台法案的确是出于这个国会的建议。这一次来讲像军援军事合作这些都是行政机关必须要去履行的义务，而且必须要向美国报告。而且呢是相当具体的， 用具体法案支持台湾。美国从战略模糊走向战略清晰，台湾政策法一旦由拜登签署上路，台美两国也正式开启大迈进的新时代。 好，那么宜翔是我们派驻在美国前政治组的组长。那你怎么看待今天这个法案的通过？ 我先讲一下刚刚侯英大哥提到这些人。其实基本上我认为只要对台湾有利，只要对台美关系有利的，这些人一定会出来反对了。任何法案都一样，只要对拉近台美关系有帮助的法案，这些同一批人就会出来说你们是在危害这个我们的所谓两岸关系你是在得罪中国等等等等。那我觉得我们政治道德的观众都非常有这个智慧，所以我就直接跟我们的观众介绍一下这个法案到底是提了什么事情，那大家可以自我来评断。最主要第一点就是这个所谓分为这个所谓的 Title II， 就是他们这个法案的一个重点之一，那就是这个军事的方面。那军事的方面我简单说一句话，军事过去呢很多蓝营的人都是说这个美国都是要卖武器给我们，美国都要赚我们的钱，但更不用说美国的经济是2兆元的经济，美国的这个整体的国防预算是大概有这个6000亿美元的一个规模，根本不缺我们台湾的几亿元的军售了。但是最主要就是说美方提供了这一次成立的有史以来第一次成立一个融资的机制。 对， 那这融资机 清楚，我必须强调，这不是借款哦，这是援助款哦，就直接无偿提供。那他提供多少呢？他原本的版本是有提出说要提供4年45亿美元，大概1300多亿台币。那现在已经增加到65亿美元了哈。其实这个金额是相当相当的惊人。那为什么要提供这么大笔的一个金额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美方正视到来自中国的武力威胁，但是他也知道。我们台湾其实在军事武力的这个预算方面，我们在国防预算上面是有一些困扰了，就也就是说我们的中央政府就这么大，我们能提供的钱就这么多，即便蔡英文政府已经在提升了，但仍然会有一个天花板，所以美方就说我帮你排除这个万难，我给你更多钱，让你能武装自己，让你能吓止中国对你进行武力攻击。所以这个就是我刚刚提到军事层面。另外一个部分呢，就是他把这个所谓的台湾列入为非北约的盟友。那其实非北约的盟友，我们知道美国跟北约是有签订这个盟友关系的，但是我们台湾过去是没有的。那其实为什么这一点上他把它稍微改变成原本是说你就是非北约盟友，现在把它改为你会被视同于非北约盟友。但其实这差异性对我们来说不大。我跟大家说为什么，因为这个不是只是一个名词，这是美国行政程序上的一个重要的关节。也就是说今天美国在提供武力的方面，无今天美国在军售的方面，无今天美国在训练的方面，它是有分不同的层级的。你是非北，你是北约盟友，你是非北约盟友，你不是北约盟友，也不是我们的盟友，那是不同的层次，不同的层级的。所以今天其实美国在蔡英文政府之下，其实早就已经把台湾提升到非北约盟友的地位了。也就是说今天国会这只是一个象征性的作为，务实上我们已经享有该有的一些福利，享有该有的一些对待措施了。那这是我关 那享有这样的非北约盟友的待遇是什么？ 其实主要就是武器提供的一个优先顺序，也就是说今天如果我们向美国去采购很多这个军事装备的话，他也是会分一个优先顺序的。他认为说我需要优先提供给 ABCD 国，那是 ED 这个接下来的国家可能就是排比较后面，那所以他会把我们的优先顺序往下拉。所以这一点上是过去就已经做到了，那所以这只是一个象征的意涵而已。那其实红衣大哥第二点其实最主要的就是外交的方面。那外交的方面我们看到很多这一次在最终的法案上还是有一些变化。那这变化其实我跟红衣大哥报告一下齁。第一个包括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办事处，我们的驻美代表处的更名案。 对。 他们本来是强制的，现在把它改成一个建议案，一个国会意向。那第二点呢，我想他这个 AIT 的处长他原本是希望说直接由国会任命， 对， 那现在就是改为说我不要由国会任命了。但我跟红衣大哥报告说，这两个事项为什么会这样子的调整呢？最主要还是美国行政部门跟立法部门的一个拉扯。那再来，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所谓的制裁的方面。制裁这个是第一次哦，真的是第一次哦。那美国也是要文字化说，今天中国如果武力犯台的话，我们要怎么对待中国？他把它写得非常非常清楚，我们要怎么去制裁他的金融机构，我们要怎么制裁习近平周边的一些人。那他希望做什么呢？就是跟你中国说，你真的不要想说你今天武力犯台不会有后坐力的，我美国先跟你清楚讲说这个代价是什么。 是。 那最后一点呢，就是所谓的经济方面，就是这一次的法案有呼吁，就是说这个要台美要洽签这自由贸易协定啊。那我跟红衣大哥报一些内幕，因为这个是我们这个我想我们今天政治到了一个独家的一些消息，因为就这个法案我有直接跟美国国会的朋友去联系问一下细节。那细节问到的是什么？第一点，17:5，他说，奇怪，过去台湾关系法这个都是大幅更这个所谓的对比更大的方式通过，甚至于是一致性的通过， 更压倒性就是 压倒性的通过。那为什么这次17:5呢？其实这个五个人有4位是民主党，1位是共和党的。那他们主要全部军事的项目都支持的，全比支持，但他们认为说，外交跟其他的方面没有同样的急迫性，应该要优先处理军事的项目，优先处理这个，那其他后续再来讨论都可以，不是说反对，但是要优先顺序。那我另外一个独家爆料是什么呢？今天现在美国最有可能采取的做法，是因为军事的方面他们认为这急迫感太严重了，因为即便今天红衣大哥我们出了这个所谓的参议院的外委会，但是仍然你还要第一个你要众议院也要通过类似的版本，第二呢你还是要通过整个参议院，那第三你还是要获得拜登总统的签署，它并不是完成，它只是程序的开始。 是。 但他们认为这个军事层面是太急迫了，必须要立刻去处理，所以现在美国国会最有可能的做法会把这个军事的层面直接抽开来处理，把它拉进什么，拉进美国所谓的必要通过的法案，也就是 是美国每年的军事授权法，所以他可能会把这整个军事方面全部都并入国防授权法里面，让今天可以最快速的时间把这个法案通过，来开始提供台湾这个所谓的65亿的这个军事援助。 那为什么有这么急迫？ 因为他第一个认为说中国武力犯台的可能是持续的在提升的，持续提升的，这个不是只是一个感觉，这个是你看他的军事装备的提升，你看他每年解放军每年预算的提升，你看他进行这个军事挑衅的作为等等，所以他认为说我们必须在短时间内来武装台湾，让台湾有足够的吓阻能力，足够的自我国防能力。 是，那文杰兄啊，你怎么看呢？好像感觉上有人说其实他有点退缩。 我相信这个其实跟佩洛西那个时候要不要来的是一样的。就比如说大家现在后来事后知道说那时候北京其实是有跟拜登政府在商讨了，其实说北京是给那个拜登政府一些压力就希望拜登劝佩洛西不要来。那后来是佩洛西拒绝，所以佩洛西还是来，但是拜登也讲说这个国会议长不是我可以控制。那我相信这一次应该也有类似这样的协商了。所以我今天看这个北京的反应我觉得他不是很强烈。他今天大概就是用国台办的那个朱凤莲出来讲。那基本上就是说这个什么违反了一个中国政策啊或者什么，但是并没有讲出更强烈的话。那所以表示说我自己的感觉是表示这个北京这边其实对于这样的修正实际上是 满意的， 实际上是满意的，也就是说因为你美国对台湾本来就是在军事上是一直援助的，这个其实虽然这个法案把这个援助的脚步又往前跨了一大步，但是本来就是有援助，但是北京最在意的其实就是象征性的东西啦。其实象征性的东西就比如说台湾代表处， 对， 或者说AIT 的驻台的处长是不是叫做代表 representative？ 那如果你是代表，而且是他的任命是由参议院同意的话，那个就代表说 大使， 那个就是正式的大使，那个就代表说你美国就是承认台湾是一个国家了。所以对北京来讲的话，这个才是他们最在意的东西。所以但是我觉得对台湾来讲，其实我们也最在意的。至少就我个人来讲，我最在意的还是军事方面，就是说台湾的安全，军事安全，这个现在才是现在的重中之重啊。那他如果照他这样给的这种，突然好像给了一份大礼物， 对， 等于是五年65亿美元， 一年13亿美金， 这样的价，这样大概我们可以买50架 F-16V 啊，买50架，甚至你可以因为你现在变成当成是那个主要非北约盟友，实际上我们就可以像日本或韩国这样去跟美国要求说 F-35， F-35 是远比 F-16V 先进，所以如果说可以这样借由这样的话提升台湾的国防实力，我觉得这对台湾当然是一件好事。对， 范老师， 我昨天就说了，我说这个法案一定会过。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习近平要跟这个普丁要见面，而且要谈到乌克兰跟台湾的问题，所以台湾的问题会摆在国际的台面上，所以果然不如我昨天的预料。那当然我觉得有些修改啦，就是某种程度是给习近平面子，就是说有我们讲名跟实有一些比较明的东西，就是比较是表面的东西不是例如说改名字我们的驻美代表处改名字或怎么，这个东西是比较表象的啦。这点我觉得美国是有一点就是没有那么强调，他是说国会呼吁没有强制性但是看国务院怎么处理。那但是在实际的部分呢，他是反而加码因为我也不可否认民主党他稍微比较保守一点包含我们现在去看的国务卿布林肯，他们不希望这样去太过刺激中国啦，因为刺激中国的结果那中国一定要文攻武吓了嘛，文攻武吓之后美国的这个相当的压力也会提高嘛，所以我觉得在二十大之前这个结果是对台湾来讲是好的但是我很遗憾就是说为什么有一些学者像刘碧荣他又是谈判专家他觉得台湾变成儿皇帝有台湾是谁的儿皇帝？台湾有美国有要台湾这个割让主权吗？或者要我们台湾是美国的什么特别行政区吗？没有嘛。就我不晓得他的出发点在哪里。那例如像这个谢文吉，他是我们曾经驻纽西兰的大使，他说：“哎呀，这个是刺激两岸制造一中一台。” 这是什么刺激的？我们今天我们的外交，美国愿意支持我们，那我不晓得。那今天国民党朱立伦，你说你出来拒绝嘛？ 嗯，没有没有，朱立伦是说欢迎哦。 啊，对啊，那我觉得介文吉，那你这个你是国民党党员啊，你是代表国民党说话，那你为什么说这个是在制造一中一台呢？嗯， 倒是吴思怀很认为很紧张哦。 对啊，所以我 哦这个刺激哦。 对啊，那我像那什么詹江春说，哎呀，不要在这个我们不要回到石器时代啦，我也不想睡帐篷啦，啊，台湾人不要犯贱。嗯哼。那我不晓得，就是国民党你到底立场是什么？我们这个叫犯贱吗？ 是 我们美国提供我们这样的一个军事援助，是过去从1979年台美断交以来从来没有，甚至我不需要讲，连过去中台美有关有这个外交关系，可能都没有这个情况。它是一个无偿的援助啊。所以我看到，而且台湾作为北约的非北约盟邦，那是提升台湾跟美国的一个关系，紧密的关系。所以我觉得这是保台，这是护台，这是爱台。怎么会说是我们在犯贱呢？所以我就觉得国民党这种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还有就是我们就不要跟美国走太近啊，走太近我们会受害啊。我们要跟中国比较好啦。 郭正亮说，这个法案没有承诺美国要出兵，但是呢，全面介入军事决策规划以及计划的落实，甚至有年度评估，事实上根本就是军事接管法。 对， 台湾被美国军事接管， 这怎么可能？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完整的国防，我们的决策，我们当然跟美国保持一个紧密的合作，情报的交换，各方面的资讯的交流。但是我们当然我们自己，我们有我们的三军统帅，也不是听美国的嘛，所以我觉得这样子讲有点画地自限、自我矮化，我觉得是没有必要。 回答我觉得这个我对郭这样的话我是有点感冒了。我说实在，因为我觉得他 你很感冒啊， 我很感冒，因为我觉得他没有去读法案，他没有去看这个法案，然后就断章取义。例如说他说这个报告， 他耶鲁的博士呢？ 对，但是这是最遗憾的，有时候高学府就学错了，是这副德性齁。他其实讲到这个报告，其实我就说他的报告好像把它视为一说好像今天是我们台湾要向美方报告一样。他这个报告是美国的政府机关又向自己的国会去报告，说这笔钱怎么花的。那我问你，这件事情对于一个民族国家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吗？我花了65亿美元还不是台币哦 ,65 亿5亿美元来帮助你台湾，然后提供你武器，提供你武力装备。 我每年给大概400亿台币啊。 啊，他不用向美国国会报告吗？他写报告这很天经地义的事。我们如果是我们的话，也要求我们的外交部这个国防部来写报告出来。所以这是第一点要搞错。第二点，这个出兵这件事情，这个法案确实没有提到任何出兵。但所以我最不了解就是郭正亮怎么得到一个结果是说这个法案通过，所以美国不会出兵呢？他自己都说了，没有提到出兵两个字嘛。 对， 那出兵两个字，我就简单说，大家宁愿相信郭正亮，还宁愿相信美国总统拜登。美国总统拜登对于出兵这些概念，我觉得他蛮清楚的，对不对？虽然美国行政部门没有办法去讲的100%，但我想他个人作为三军领袖，他的一个意见大家应该听到了吧？就是说今天台湾的国防其实我们是非常介入的。今天日本也说了，台湾出事就是日本出事，所有这些国家已经明显不过了。老实说，那你今天郭正亮说，这个法案没有提到出兵，所以因此他不会出兵。喂，他律师到底怎么读的？这哪有逻辑可言啊？ 美国急着送给台湾，因为是在未来的这一个2023，到2027，那么要送给台湾2000亿台币的这个军事援助 是 那么他以对哪些国家有过这样？ 大概其实过去是针对中东国家为主，主要是以色列 沙烏地阿拉伯。 那当然，其实埃及过去跟美方比较是所谓的盟友的时候，他其实也有提供，但是真的是少中又少。我举个例子好了，我们现在看到所谓台面上很多美国盟友，包括日本、包括韩国等等等等，很多他们在军事上面的预算还是要当地国家来分担的。比如说我今天保护你韩国，你自己要出钱哦。 对。 但是他对台湾方面是比照以色列的模式，比如说我今天你台湾你2300万人嘛，对不对？你对付的是14亿的中国共产党。 对。 那你今天你说你中央政府没有钱去采购这武力，你需要更多，那我美国提供啊，因为我美国希望你成功啊。我美方希望你可以保护自己啊。那我不瞒大家说，这是不是符合美国利益？当然符合美国利益嘛。美国也不希望被牵入战争里面啊。 是。 美国怎么会希望派遣几万、几十万兵去亚太跟中国打仗呢？也不希望啊。他最希望的就是今天你中国不是台湾，你中国看得见台湾能保护自己。 那你中国因此就不会武力犯台，这个是大家的共同期待。 那这个在未来在这个国会通过，然后总统签署的可能性有多大？ 我觉得是百分之百了，就是 百分之百啊。 军事的部分我先讲，军事的部分，因为我跟红衣大哥刚有报告说可能会拆开了一处，应该是会拆开了一处理。嗯，这军事的部分是百分之百会迅速通过的， 是。 而且这通过之后，这个所谓的每年提供的这个资金啊，这等等等等，很快就到位了，嗯，非常非常快。哦，而且他们就是说对于武器的采购，对于未来装备的设置等等等等，这些交流、这些对话很快就会开始进行了。 这2000亿美金是我们可以买到我们过去不会买到的武器吗？ 黄大哥，这个2000亿美金主要是这样， 对不起，2000亿台币， 那2000亿台币主要是这样。嗯，他们主要是针对说，他并不是说哦，你过去买不到什么，突然买得到，或你过去买得到什么，现在买不到。嗯，主要就是这个是部分涉及到美国纳税人的钱，所以他们当然希望你钱花在刀口上。嗯，那大家其实国民党一直有一个误会是这样，国民党很多名嘴、很多民意代表会出来说，美国要我买的是破铜烂铁，要我买的是过去大家送淘汰的武器。嗯，其实不是，美国要买的是有核武力、有效的武器。嗯，今天他不希望买的是你花钱买一个象征性的作为，但是作战是没有任何用处的。 那台湾关系法以前是我们只能够买防卫性武器，那这一次有改变吗？ 其实这一次很简单，美国对于武器的概念基本上就是这样子，有没有效？嗯，有没有效？它的效力是什么？能不能遏止中国武力犯台？嗯，如有效的话，你就去买，你尽量买，我尽量卖。哦，那如果没有效的话，就拜托拜托，大家都不要浪费钱，把钱花在刀口上。 所以今天这个法案啊，对台湾的重要性非常非常重大， 非常重大。我刚刚提到。嗯，以色列是美国过去大家都知道，以色列出事就美国出事。嗯，他把台湾放在以色列同个地位，同个地位来处理。今天台湾出事就是美国出事，今天台湾的国防就是美国的国防。嗯，我想这样子的一个象征意义也好，实质意义也好，真的是清楚不过。 好，来宾啊都要再补充，好，等一下回来我们继续讨论，来先休息一下。啊，我们的这个总统府啊，今天透过。啊，发言人张敦涵出来说，总统府诚挚感谢美国参议院这一次展现跨党派对台湾的友好跟支持啊。那么这个法案啊，强化了台美安全合作，深化了台美经贸关系，提升了台湾国际的参与，有助于多方位促进台美合作伙伴的关系。不过，台湾的立场向来是遇到压力不屈服，得到支持不冒进啊。那思琪怎么看？ 我觉得看这个东西还蛮感慨，就是说其实全世界都在帮台湾抗中保台，嗯，大家希望你台湾能够保住自己，增强自己的这些力道，可是是台湾内部自己有人，哎呦这个是挑衅啦，哎呦这个真没什么帮助啦，哎呦我们变成美国的这个什么看门狗之类的，嗯哼，就只有自己内部的人在唱衰，这是很荒唐的一件事，嗯哼，美国的态度不断的透过各种法案一直走到了今天，把军事跟外交全部包在一起，让台美之间的那个关系更一直在上楼梯，不断的在往上爬，嗯，在这种状况底下，这也显示台湾是重要的，嗯，所以世界各国愿意来帮助台湾，因为他们知道跟台湾站在一起对他们有利，嗯，所以人家要来帮助啊，所以我们要抗中保台啊，嗯，结果内部自己在那边讲什么吴思怀啦，就是这些人介文吉啦，这些，嗯，看了真的很难过啦，过去国民党一直说吼，哦，啊美国这么在意台湾的话，那干嘛要我们花钱买军购，我们都买一些破铜烂铁，嗯，怎么不用送的，好啦，那人家现在要无偿提供啦，还骂啊，对美国人来说不是很尴尬啊，我用卖的你也要骂，我用送的你还要骂，那请问我要怎么办，嗯， 其实对美国的财政来讲2000亿台币也是大钱，欸， 是啊， 美国的财政不好，欸， 而且我觉得那个不只是象征意义，而且是实质有肉嘛，嗯，啊你这样子是在骂什么啦，然后所以当国民党每次都说哦，我们哦，这个路线清楚，叫做亲美和中。拜托你这样子有叫做亲美哦，嗯。每次美国要对台湾好的时候，你就开始内部就开始在那边东骂西骂，嗯。然后你对于中国的态度反而是哇，哦，这个中国干嘛你都好，嗯。然后反而是你中国一跳脚，然后你就附和。 感觉上那个态度啊，看法跟中国一致， 一模一样，就是就觉得很奇怪。我相信，对于很多国际上面的美国人、嗯、日本人也会觉得，哎、欸，对啊，奇怪啊，我们在帮你台湾，嗯，你台湾自己要跳去跟中国一起回过头来骂我们，嗯，他们 也会觉得莫名其妙啊。所以路线上面的问题一直是国民党的问题，而国民党从来没有要解决这件事情，国民党永远在演双面人。主席每次说，欢迎欢迎，以前的这个台中那个党主席跟现在这个朱立伦，对，江启臣每次说欢迎欢迎，可是欢迎完全没有在管内部有多难听就骂多难听，要不然你叫谢文吉出来讲讲看，要不然你叫吴思怀出来讲讲看。 我都想说，以前到底我们的外交要怎么做，靠这种人？ 对啊，对，好可怕， 好可怕， 吓死人了。那所以我觉得，当世界都来抗中保台的时候，拜托国内不要自己唱衰自己啦，不只是国民党。民众党也一样，一直觉得抗中保台啊，那都只会喊口号而已啊。人家是实实在在的帮助台湾，而台湾跟他们站在一起，其实他们也开心的不得了，因为台湾有价值嘛，台湾有晶片嘛，台湾有经济嘛，台湾有地理位置上面的重要性， 要不然怎么会来？台湾也符合美国的利益， 对呀，否则人家干嘛要来帮我们？ 是， 那反而是自己内部这样子，我实在觉得国民党真是糟糕的。 田伟兄， 我想刚刚有提到有一些。但对于谢文吉跟刘碧荣的言论、其实单一的一个个案不能因为他就可以代表整个国民党、他有一句民进党常常说的一个多元的政党、本来就会有多元的声音、那所以对于朱主席很清楚的表态我们是欢迎的，但是我也想说其实这就我拿一个例子来说，这就像是一对夫妻啊，他们去应酬的时候老婆跟老公讲你不要吃太营养、你今天吃太营养很容易不小心就痛风哦。我们自己候选人也都知道啊，突然之间像宜翔像文杰大哥，我们现在选举突然有人跟你讲说我拿100万赞助你，你算给其实不用还我。我们候选人也会想李雄雄给我100万、后面会不会要我做一些我可能做不到甚至是有一点模糊地带的事情。所以我想单独在这一个我们所谓的政策法上，我们实质上是赢了面子，但到底会不会输了里子有待观察。我想范教授刚刚所提到的我们都非常的认同， 包括这个事 实质上我们要看到到底我们后面会不会引发相关的一些不必要的刺激。我想刚刚我听到包括那个宜翔所说的，我觉得宜翔在讲话的时候我觉得我可以接受，包括他有提到对岸不断的武装化，这样子的一些字眼我听起来他不会感觉在威胁台湾人，但是他点出了事实。但是有些人比如说谢文吉、刘碧荣或者是吴思怀，他们讲话可能就会让人家觉得你本身就是没有在抗中保台，你攻击矿威就是在唱衰台湾。可是同样是点出事实，我却看到宜翔点出来说我们好像刚刚有提到，像弘毅大哥有说这个2000亿的台币，有没有其他国家有类似这样，他说中东， 以色列了， 以色列哦，对不起，以色列类似这样的国家，台湾现在的处境竟然用以色列，那当他说要相信郭正亮还是相信拜登的时候，坦白讲，这个时候我反而多相信郭正亮，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看到泽连斯基，也就是我们的乌克兰，他实质上美国就是没有出兵啊，美国就是军援不断的军援，那这样子的实质状况我们就会担心乌克兰的事情会不会发生在台湾。我们当然希望抗中保台，但是我们希望这个部分是全面性的抗中保台，我也要拜托美国不只是这样子的一个政策法帮助台湾，感谢美国，是不是能够更进一步的签署完以后能够承诺出兵，我们实质上也欢迎美国保护台湾。 我就回来看美国在搞这个台湾政策法里面，它的立法它讲得非常清楚哦。第一个当然是加强美国对台的这样的一个政策，但重点是它要确保区域稳定，要阻止中国对台湾进一步的侵略。 对， 刚刚提到了一些就是说什么面子跟里子的问题，国民党在过去这两年的两岸交流里面，国民党里子早就都没有了。你不用去想说有没有可能发生，他真的连理智就没有，光海峡论坛搞了多少次，人家当面洗你的脸，国民党当作没看见。那一块如果对国民党真的那么在乎的话，我们真的回来看一看这个所谓的台湾政策法里面说是不是军事接管，郭正亮说等同宣告美国不出兵。我先讲一件事情哦，我们的国防部在110年的中共军力报告书里面提到了七个中国大陆会犯台的时机，里面提到几点，第一个台湾宣布独立，第二个是台湾明确朝向独立，第三个外国势力介入，还有外国兵力进驻。那你今天告诉我说哇，宣告美国不出兵啊，所以嘞，如果今天要宣告说美国出兵，是不是给了中国大陆犯台一个最好的一个理由？所以我不懂在这件事情上面 一直去强调，好像说啊，你看你不要去信任美国。嗯，你再回来看这一次，刚刚鸿一哥提到几个他微调的部分，比如说台湾代表处，本来是说啊，是不是我直接要求他改，现在变成国会意见，变成是一个建议式而没有强制性。嗯，因为很简单，他要避开的就是你会不会让人家有没有一个实质明确朝向独立的一个做法。嗯，这有什么不对？就如果今天这些东西都还要可以被把再另外从一个角度去解读说啊，你看到美国不可信任啊，或者是怎样，嗯，那我觉得太可笑。我就讲你要把它往前推。我们现在面对中国大陆，今天为什么讲说两岸现在有紧缩会很紧张，嗯，谁把这个空间拿掉的？是中国大陆嘛。嗯，中国大陆在这一段时间里面不断的从外交从很多的事情上面给台湾一个压力，连国民党认为最有强项跟最优势的叫做各自表述这件事，嗯，老共都不讲了。所以是谁把这个整个两岸的军事到目前为止就均衡的那个态势，嗯，把它给改变掉？其实老共哦，嗯，您刚问到一件事情，说为什么他现在要把那个军，就是我们这个无偿军援的部分哦，嗯，要把它增加，他确实有急迫性哦。就我们过去在看老共他可能犯台的时间点里面，多数认为一个时间点是2027年，嗯，或者是2036年。这两个时间点其实来自于是政治上的理由，或者是他军事完成的理由。嗯，可是最近这一段时间，因为老共做了非常多的事，多数会认为说他很有可能把犯台的时间点往前提。 什么时候会打台湾？看台湾的实力有多强啊。嗯， 对， 你干嘛一个人吞，你吞你的肉，你就给人怕嘛。你若吞不落，一百年嘛，吞没一嘛，唔敢跟你怕。 现在就还有一个状况，就变成说，其实国外在做兵推的时候，嗯，有兵推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中国大陆内部不稳的时候，嗯，他会不会希望透过解决台湾问题来化解他内部的压力，嗯？这个就是很持平的，在看整个国际关系里面，为什么美国会认为在这个时间点里面，他其实有这样的一个急迫性？嗯，所以我觉得他其实保留了一个模糊的空间。这个空间来自于是，当你中国大陆你要出手多重的时候，嗯嗯，美国要告诉中国大陆是你要搞清楚的是，嗯，这个军事的状况。不是我在改变，嗯，是你中国大陆往前推多少，你就会决定大家防御的那个力道有多强。 因为你讲我美国有出兵嘛，我讲起来七十年来美国拢在出兵啦，嗯，以前的什么那叫中美防共同防御条约， 条约对， 那个中的咱中华民国嘛，嗯，那阵的第七舰队都嘛你收掉诶。1996年台海危机，阿强的派美国派那个啥两架航空母舰来，那是不是出兵？嗯，拜托，迄开足侪钱的哦，嗯。台湾海峡即马美国差不多两个月拢来一遍嘛，哦，嗯，那个战舰呐，啊，吼，哦，那个都是出兵啊，只是他不是在战争的时候嘛，那个要花多少钱啊？无美国也在边来啊，花那个钱要干嘛？不好意思，那个雷根号啊，嗯，现在不是在菲律宾海吗，嗯？据说也跟台湾有关嘛，因为要审这个台湾政策法，难道那不是出兵吗？无。也得跟他买在那里当家，免出来，免出来怎么开机啊？对不对？怎么会没有出兵呢？ 我想补充一点点，就是按照刚刚这个罗议员的讲法，就是啊，我们国民党欢迎啦，啊，只是美国都没有说要出兵啦，不够啦，不够啦，哎，嗯欸，有这种态度的，你自己都不用这个强化，嗯，你自己都不用自己准备啊，美国都没有写出兵啦，啊，这样子哦，这样。我会觉得这什么态度啊？ 不然，那是敢刁难啊！你敢讲叫人民定哦，爱写出兵两个字，那就敢刁难。 是啊，嗯，那我觉得这种就是完全不了解国际现况，然后在那边讲这些话，我实在觉得丢人。 嗯，丢人，来，易烊兄， 我觉得我还是要回应一下这个提问，因为表面上听起来好像有些道理，但其实你仔细去思考一下。他刚刚说了什么事情会觉得其实非常奇怪哈，他刚刚说这个所谓的100万的捐款，其实按照这个逻辑来说，如果你不接受任何人捐款的话，你作为参选人按照这个逻辑，你就全部的捐款都退回去了，全部都退回去，因为你不知道他目的是什么嘛，对不对？你就全部都不要了。我觉得不要无限上纲这件事情。那第二个，你提到这个所谓的那个什么多元声音啊等等，然后说啊你是支持朱一伦等等，但是你其实刚刚所讲的很多言论其实跟郭正亮这一派是蛮像，因为是什么？其实主要就是以美论，我不知道他目的，我不知道他的企图是什么，所以因此呢我必须开始怀疑美国，这个美国的这很多国民党会认为的嘛，嗯，对不对？但是其实我要讲到一点，你今天你去不明中国的企图那也就算了，嗯，但美国是什么？美国跟你共享的价值是民主，是自由，是自由市场，这个都是美国跟台湾长期以来所培育出来的共同价值，嗯，我们的共同利益是什么？希望可以维护台海的和平稳定，希望不要发生战争，这是共同价值，共同的利益。那我请问我们还要什么事情？我最后一点提到乌克兰的部分，因为刚提到乌克兰，乌克兰你是逻辑反过来了， 当时美国没有派兵去乌克兰，就是因为他讲得很清楚，他要保留来保护台湾的军力嘛，对不对？那当时郑弘仪大哥，我们在节目上有讨论到啊，有多少美方的高阶官员出来讲说，我对不起哦，我们还是重心是画在亚太，我们希望维持在美国在亚太区域的一个军事布局等等等等，这才是原因。所以不要混过来说，台湾就是乌克兰，乌克兰是台湾，这是完全两回事了。 嗯，傅老师， 我觉得刚才这个庭委讲说，多元啊，怎么？不同声音可以有不同声音，但是不能够完全附和中国的声音，不能够站在中国的立场在讲话说三道四，那就不可以了。因为中国跟我们是敌对国家嘛，他当然不希望我们跟美国互动更紧密嘛，那你完全是为中国在唱和嘛，这个跟民主价值是完全不同的。那我必须要讲，这一次他给的65亿，其实不只是硬体的装备，他还要影响的是我们台湾，包含像我们未来的这个兵役的时间是不是要延长？就等于说整体未来的国防，因为这是美国纳税人的钱呢，我钱不是丢到水那个丢到这个池塘里面去，我希望你的国力、你的军力、你的国防战力能够提升，就不是只有硬体，可能还有软体，包括我们的义务役是不是要年限要提高、要延后，或者其他的配套措施，或者我们的民兵系统，就我觉得它是一大盘棋，就是 包括对台湾的训练， 对，还有我觉得兵役制度等等，所以它也有软体的部分，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的思维可能未来要跟美军的思维是完全一致的，因为未来可能是协同作战， 是 他才要花65亿美金来帮助台湾，就是台湾就是不放弃台湾，我要保护你，你是台湾未来全世界，不然一直符合美国国家利益，全世界。晶片的生产基地，我觉得这很关键。 台湾是有钱的国家，我们有5500亿美金的外汇存底啊。哎，咱跟美国讲啊，我医生编不出来哈济，美国算足慷慨，你知影无？美国一年上你400亿呢，那不得了。美国的财政，他的我们的我们现在的负债啊，中央政府负债啊，现在是就占 GDP 的32%啊。美国是200多了，一个国家负债那么庞大，他还帮忙你，你不感谢他，你还骂他，这实在是真没道理啊！哈，不过我有看到《自由时报》有人这样建议过了，哦，那今天呢，我看这个军事专家吕理师也出来建议啊，他说，是不是哈？因为咱陆军今嘛有甲美国买到 M1A2 舰车，啊个海马斯，空军有买到 F16V， 唯独海军只有短程的鱼叉飞弹。以公啊，他研判这是把滨海战斗舰移转给台湾最佳的契机。因为美国啊，现在他要淘汰他们的所谓的滨海战斗舰对我们来讲已经算很好的战舰了。 对。 那有没有可能啊？ 我其实这样，我还是要更正一下，因为我觉得刚刚这位学者可能少掉一块。我们海军最近有一个很大的军事采购啊，我们的潜舰计划了啊，我们的潜舰计划其实也是很多钱的一个计划， 对， 所以其实陆军、空军、海军都有了。可是我必须还是强调一件事情，我自己在美国，我参与到很多这个美国智库的讨论，甚至于兵棋推演等等，大家所看到的是，今天台湾要发展的是所谓的非对称的战力。非对称的战力是什么呢？今天如果你有一大艘的军舰的话，你是不是一枚？不小心一枚导弹一枚什么东西，你可能就被摧毁，甚至于被沉下去了嘛，对不对？所以其实今天美方会希望我们买，包括我们自己的军事学家也开始会建议的，就是说我们应该买大批大批大量的小型的军舰。那这小型的军舰是有几枚这个反潜飞弹等等等等，那如果有军事事件发生的话，他们可以快速的就是进入到这个战备位置里面，然后这个有开始对方有开始这个登陆舰队等等等等，他们就可以从这个不同的地方冒出来，开始射个几枚，然后又躲起来消失。所以这个是美国所谓的非对称战力了，就是说它有存活性，它有机动性，而且它有致命性的一些战力了。那我想这个也会是美方下一阶段也跟我们共同讨论如何来建构，如何来强化的一个项目。 我看他今天在那个法案里面有提到联合国2758号决议文，就是说明载明了白纸黑字，这个没有这个联合国2758号决议文没有讲到台湾的这个主权，没有讲到台湾隶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是重要吧？ 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其实是这样子，当时小布希政府已经十几年前的时候， 对， 曾经有私底下的方式去跟联合国讲说，哎，拜托你不要再讲2758是代表所有联合国会员的共同立场，为什么？就像我美国就不同意你的立场啊，我美国从头到尾我的一中所谓的一中政策里面就没有说这个台湾是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嘛，对不对？他们的想法一直都是说，他们只是承认有看到有了解到中方的立场，但是从来没有接受这个立场，这是美方的一中政策哦。那所以今天其实2758在讲的就是基本上是，哎呀，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取代了这个中华民国，那中华人民共和国又包含了所谓的台湾的主权在内。那这个其实不只是美国啦，日本啊，其他很多国家其实都是不承认这个立场的。所以我要讲的一个重点就是，这个法案其实基本上就是让这件事情写得更清清楚楚。你联合国不要乱搞，你联合国可以说你2758是会员国通过的，但你不能说2758是代表所有会员国的立场，你也不能说2758是普遍世界的 共识。那这给未来留下一个什么样的空间？ 我想这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我必须讲，我们在打国际组织这个必须要打法律战，我们要更聪明一点。就是说今天我们过去，我说什么，我自己在外交部，过去国民党的政府就有时候会喊一喊啊，然后但是私底下都是跟中国说，哎呀，你让一点啊，你让我参加这个组织啊，没关系啦，对，我不会吵吵闹闹的。但是今天我们要更聪明的去思考我们长期利益，那长期利益就是要打法律战。那法律战就是说，诶，我把你条文搬出来，我把你国际法搬出来，我把你过去的决议搬出来，去寻找出我们可以生存的一个空间在里面。所以为什么这一个这么重要呢？因为今天你如果开始挑战2758的正当性，就是为我们开了一扇门。开了一扇门之后，我们才能去静洽我们的立场。说台湾本来就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代表的就是我们2300万人的台湾人民。 是，来放肆。 2758号决议我补充一下，他只有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代表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没有谈到中华民国， 对， 也没有谈到台湾，也没有谈到 Formosa，然后他只说把蒋介石的代表赶出去，对，所以完全跟台湾无关。所以讲2758号是攸关啊什么啊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中华民国或什么那个东西是衍生的东西，然后说啊台湾隶属于中国一部分，那根本完全没有。 是， 所以我觉得今天美国只是说2758号里面的条文是写什么，就照那个来讲，美国的立场还是很清楚。台湾的地位是未定论，这个其实我们不晓得，从旧金山合约到后来的中华民国跟日本， 台湾的地位没有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 没有交给他，台湾的地位就是维持一个没有确定，所以我觉得这个才是核心。这个东西从美国从1949年到现在几乎没有改变，他一贯立场就是未定， 是， 所以也不是认为， 可是这一次是要求在白纸黑字写出来 ，就是请你们正式2758号决议的真正核心意义，不要中国是无限上纲。 而且以前中国在主张这个的时候，美国是没有讲话， 没有讲话， 没有公开讲话， 没有 私底下也是讲，他没有公开过， 他也不接受。 可是现在是 对， 在法案里面白纸黑字写下来了， 就是公开了，直接摊牌了， 是是。好，那等一下回来我们继续讨论，来先休息，进广告。好，那么这个选战啊，也这个打意识形态啊，因为这个黄珊珊啊说他跟宋楚瑜都是中国湖南人，那现在他又说啊，湖南就是内湖加南港，他是台北市人啊。那可是要他签不投降的这个声明书的时候，他又不签，说那个有什么用啊？那么所以呢，这个抗中保台会不会也是选举的时候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议题？来，我们来看不起啊！啊，拜托，大家帮我拉票， 一家人。看到支持者蒋万安特地半蹲，又是握手，又是拍肩。蒋万安到内湖故庄，趁机拉妇女票，当然还得拜访资深议员陈义州。 OK 了吗？那我们往里面移动哦。 高嘉瑜一票，阿秋一票，都是他们两个而已，其他都拿不到。 蒋万安找陈义州请示政，更颁聘书要他担任竞选执行总干事，说港湖支持度意味浓厚。但陈义州办公室前主任张焕麟过去角逐党内议员初选，黯然退出，随后要进蒋团队却谈不拢，选择跳船到黄珊珊阵营。 焕麟是我以前的主任，那事实上呢，这个主任归主任，我是国民党籍的，那我当然要支持我们蒋万安。 蒋万安 不仅被挖墙脚，更面临蓝营票源被瓜分隐忧。黄珊珊近日搬出祖籍湖南说，虽然被批评后抛新解释湖南是内湖南港，但大打祖籍牌也被解读要抢镇蓝票。 我的祖籍是湖南，我相信很多人都有他的祖籍，我现在的湖南叫做内湖南港。 选举当然是希望能够争取绝大部分民众的支持哦，但我想很重要的是应该要坚定自己的态度跟立场哦，那也不应该随时改变自己的人设跟认同。 蒋万安到黄珊珊大本营港湖区，意在挽救民调弱区，但跟黄珊珊在选民光谱雷同下，如何避免泛蓝分裂，考验蒋万安的智慧。 好，那么陈时中啊，他说能够保护台湾的并不是只有军人，因为我记得黄珊珊说那个就交给国防部吧，哦，那陈时中认为是这是全民的意思，所以领导者必须表现态度来坚定人民的意思，台北市长一定要抗中保台。可是呢，这个黄珊珊啊，人家拿这个不投降承诺书给他的时候，他说那有什么？大家可以马上写啊，但是写完之后有什么强制力呢？对不对？台湾哪个人不保台啊？不要制造对立，整天讲这个没什么意义。那我想请教时期，这样叫制造对立哦？ 莫名其妙。哎，我觉得他们现在的招数就是，其实你根本不想签，嗯，其实你对台湾没有什么感情，哎，所以你才会讲出我湖南人这样子的话，嗯，就是因为你觉得这件事情啊跟我没关，我没有很想要保护台湾，所以才会不愿意签，然后也会觉得哎呀那个就是搞意识形态啊，嗯，那个就是搞这个对立。莫名其妙，这怎么会是对立呢？哦，这个保卫国家的事情，然后你去问国防部。不是，保卫国家是每一个人的事，因为保不了国家，你选个差呀，你选什么选啊？你没得选啊。嗯，那所以我觉得现在有一股这个风向是要带向说啊，民进党啊只会喊口号啦，只会讲抗中保台啦，啊，这些都是选举的花招而已啦，这些都不重要啦，嗯，不要被操弄啦。可是这件事情就是扎扎实实的正在发生啊，嗯，因为世界各国都在帮台湾抗中保台啊，嗯，所以这件事情怎么会是意识形态，嗯，怎么会是这个搞对立，没有人要搞对立啊，嗯，所以我觉得你自己不愿意签是因为你根本不想保台，嗯，那个才是根本的原因啦，否则这件事情有什么困难，叫你签一个我不投降当然签啦，啊，我没有要选我都抢着签，欸，莫名其妙啊。 那实际你也是外省人吗？ 我跟你讲我从来没有在讲说我是外省人，啊，我都讲人家问我哪里，我说高雄人 啊我台湾人 啊那如果要进一步的话就说哦我父亲我爸是湖南人，啊，对我爸也是湖跟那个跟那个黄珊珊那个一样，嗯，对我爸是湖南人啊，我妈江苏人啊，嗯，可是我有跑去卖弄说哎，欸，我跟你讲我爸也湖南人，没有那不重要嘛，嗯，重要的是我，啊，我是台湾人，我是台湾第一代，嗯，OK 吧， 是 那因为我活在这里我在这里出生，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才是重要的，啊，所以我觉得碰到选举然后就在那边讲说我湖南人这件事情，然后被大家质疑了之后说啊我内湖南港，有人这样子耍嘴皮的吗？我觉得不诚恳的，啊，你今天要选举你就老老实实的给我选举，你就不要在那边卖弄小聪明，哦，我这样子反应很快啊，在那边耍个嘴皮内湖南港，嗯，一点都不好笑一点都不好笑。 他本来想要吸引的是深蓝的票，嗯，外省族群的票，就你现在又反过来，那你变成两面不讨好啊，嗯，因为你他后来发觉讲这话不对了啊，可能激发很多啊台湾年轻人的不满，嗯，他现在又往回回，就你两边都得罪嘛，所以我觉得黄珊珊真的，我觉得不投降承诺书，你说啊这怎么没什么有什么用？ 要搞对立了， 搞对立，我必须要讲，如果说没什么用，那我们宣誓也没有用啊，嗯，你说，啊，我总统宣誓，市长宣誓，于是以至诚效忠国家， 对， 那我问你，那宣誓有什么用？嗯，我不效忠国家，你能把我怎么样？把我送法办吗？那是宣誓。那美国到去听证，去什么听证会，去法院，手要放在圣经上面嘞，欸。那我就说，啊，我是信佛教，我信佛教，那我可以这样子吗？对不对？我心里面说我信佛教，我圣经我不管你，那你宣誓就表示你尊敬尊重上帝嘛，嗯，不管你是信什么教。 有。 结婚的时候，那个牧师也会问你啊。 对啊， 你要不要干白头偕老？什么？现在 我说要，但是我说我信佛教，我信佛教，告诉我信佛教，可是我没有真正同意嘛。 是， 所以我觉得真的太扯了啊，就是要签。我觉得我们要求每一个候选人，你就是要签，表达你作为抗中保台的决心。何况你是首都市长，哎，你是把你自己的信誉，跟你的信用 是 做一个签署嘛？这当然有拘束力啊， 是， 这是对你的人格来讲是有拘束力啊。所以我觉得黄珊珊再这样逃避的话，我觉得就是逼着他签，他不签就不要参选。 哦，那请教一下这个文杰兄，因为你也是外省人嘛，你是大城一胞嘛， 对， 啊，你今嘛你也功力是都对。啊，中国对一性吗？ 我哪度丢酸哭啦，我选区也有跟我同样祖籍的人， 对对， 所以我如果碰到那种，我会说我是，因为这种 丢票 嘛，就是那种同乡，同乡，所以你就比较容易拉得到票， 是， 所以我会在这种时候说啦，但是平常不太会去讲这个 啊。 那我觉得这个其实我在意的倒不是省级的问题，我这个抗中保台这个事情，为什么陈时中这样讲哈？其实如果大家有在注意的话，现在国际刚刚宜翔也讲，现在国际上判断说台湾可能，比如说中国可能会在选在2026或20差不多这个时间对台湾做一些动作。其实现在这一届选上县市长的人，他很有可能会碰到那个碰到两岸之间的战火。 因为今年当选。 对，都不要觉得说自己永远不会碰到。当你在当县市长的时候，如果真的譬如说像俄国现在入侵乌克兰，你可以看到说很多针对那个乌克兰有一些城市的报道。 对。 有些乌克兰城市的市长很英勇哦， 对， 他带着那个居民啊，去抗那个去作战，他努力维持秩序，努力维持这个水电，努力怎么让人民有粮食，但是也有市长是叛变， 对， 也有叛变的，所以其实现在的每一个现在这一届当选，今年当选的市长，他都有可能碰到，所以那个陈时中讲说每一个。 首都市长， 首都市长，或者说每一个县市长都一定要抗中保台。我这讲的是完全正确的。 对， 也就是说，你不要觉得我今天当县市长就好像只是关心路灯、水沟或者是交通，哈，当然这些都要关心。可是台湾的处境其实是特殊的。你必须要把这个事情放在你自己的心里，而且这个事确实是我因为随着这个两岸之间的局势。可能越来随着那个习近平的权力越来越大，局势越来越紧张。每一个你不要说政治人物，你就即使你只是选的只是地方县市首长，抗中保台这四个字，都是一定要记在心里，而且你都是要对选民做承诺的。 那你觉得他为什么不敢签？ 不敢签是反映了内心的想法。那对柯文哲来讲，他就是根本就是懒得。照他的讲法，就是说你们这些都是搞意识形态嘛，你们都是搞什么，对。但是我觉得对柯文哲他之所以柯文哲会有在一定的族群里面会有吸引力，也就是因为他常常把这种话放在嘴上，意思就是说我不要管政治啦，我不要管口号啦，我不要管什么意识形态，什么都不要。有一些族群他确实是这样想的哦， 对。 他确实是觉得说你只要跟我讲到什么台湾定位啦、国家啦、爱国啦这些东西，他都懒得跟你讲。有一些人确实是这样，所以柯文哲他确实能够吸引到这样的族群。但是这样的族群，他并不是一个能够对这个台湾现在的状况，有所贡献的这样的族群。 那我问你啊，这三个人如果阿强会派来台北市市长，三个人你觉得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反应？ 如果是黄珊珊，大概请他来办论坛吧。 办论坛啊，一家亲嘛， 一家亲看怎么样用论坛的方式解决。那蒋万，我觉得可能就是先骂民进党再说嘛。就是说都是民进党害的，所以习近平才会打来嘛。那如果是陈时中当市长的话，那当然就是想办法怎么让这个台北市的秩序能够维持嘛，怎么让大家的基本的生活所需能够维持嘛，怎么能够继续抗争嘛。所以每一个市长真的不要以为县市首长只是路灯水沟啦。在真正事情发生的时候，县市首长在战争中的这个作用甚至比军队还要大。 因为这一次的俄乌战争，我特别注意到基辅市市长， 对， 记不记得我们印象都很深刻，他是个拳击手，记 得对，没错， 但是他非常的对抗俄国，非常的这个激烈，对不对？然后变成一个象征，一个精神上的英雄，哎，首都市长很重要呢，哎。 听洪毅大哥，我觉得还是有一个时序在。然后这时序是什么呢？其实大家不要误会，抗中保台不是求战，抗中保台不是只有说战争化，你要干嘛干嘛干嘛。刚刚当然文杰哥提到，这是一个如果是发生的话，这是一个必要的作为。但是抗中保台其实是在保护台湾，是在避免战争发生。我举个例子，当时如果乌克兰攻打对不起，俄罗斯攻打乌克兰前，就知道说乌克兰整个国家，这个从总统到市长到他们的议员等等，会表现出这种姿态，会用抗战到底的姿态。你觉得俄罗斯还会攻打乌克兰吗？不太可能啊。 对， 不太可能嘛。那相对而言一模一样嘛。如果我们今天我们的县市首长，如果我们的民意代表去签下来说，我们绝对是抗战到底，我们绝对是抗中保台的话，那今天这个也会改变中共的思维。所以其实洪毅大哥在这一节之前我提到一点，我认很认同。这个时辰是我们自己决定的，并不是刻在石头上说2026、2027、2028就会来攻台湾。这个是取决于第一个，在我们有没有， 那如果知道你很激烈抵抗，他打不下来，他怎么敢打？ 我们有没有足够的国防战力？我们有没有这个自我防卫的意志？所有这些因素都会综合起来，搞不好最后中共抗了就觉得算了。我这场战争打不赢，我不要玩了，我不要打了。那这个其实就是抗中保台的最终意涵。 是， 对， 我记得啊。美国一直警告说，警告全世界，包括警告乌克兰说要打了，俄罗斯要打了。你知道那个泽伦斯基不相信，你还记不记得？泽伦斯基说美国在制造紧张，可是后来打了，因为俄罗斯认为两三天就该砍掉了嘛。美国有说，我准备了飞机啊，我把你送来美国了，你们全家了，泽伦斯基你们全家了，保你不死啊。泽伦斯基说我不走，我要跟乌克兰共存亡。哇，美国开始尊敬他 了。他说我要子弹，我不用你给我搭便车，我要子弹，我要可以抗战下去的精神。 对 对, 对， 所以那个就是抗中保台嘛， 对， 那就是决心跟勇气嘛。哎，讲到抗中保台，曹兴诚捐了30亿最抗中保台，所以他跟这个什么黑熊勇士在组织啊。那这个柯文哲讲的话被曹兴诚呛以后，他不敢回嘴啊。那人家就问陈志忠说，柯文哲是不是一个碰到有钱人膝盖就软的人？陈世忠说：“对，他就是这样的人。”那我想请教文杰兄，你同意吗？ 我还蛮同意的。 真的、 哦？对、啊。 你从哪里看到？ 柯文哲刚上台的时候，他本来就打那些什么五大弊案。他譬如说，其中有一个案子叫三创案。 对。 三创就是郭台铭的儿子的案子。弄的那个 BOT 案。那柯文哲本来就是说这个三创是一个弊案，后来他跟这个郭台铭还有他儿子一起吃了个饭啊，出来就说这个他觉得说这个郭台铭的儿子还不错，类似这样、那你看他对那个蔡衍明的态度也是这样啊、我觉得对柯文哲来讲，他对于这些有实力的企业家、有实力的企业家向来是很尊敬的，富邦的蔡家。他也是这个态度是非常好的。所以包括星光的那个小公主他还要提名 吴小姐， 对，他还要提名他做不分区。所以其实柯文哲他从当选市长以来，他是不断的就是很努力的在经营这些关系。 所以那个什么实习生其实也是那个财团的小孩啊。 对，没有错。所以我都很，我其实也会怀疑说，曹兴诚以前可能也跟柯文哲交情不错了。因为柯文哲在刚选上的时候，大家都会觉得说他是一个好像比较肯改革、肯做事、肯往前冲的人。而且那个时候还不像现在这种意识形态走真走得很离谱。所以我认为曹兴诚可能以前也跟他有来往。 是， 对。那所以曹兴诚骂柯文哲。柯文哲可能不敢回嘴。 那简淑培如果100亿，可能不一样哦，态度。 当然不一样啊，当然不一样，我对他都不一样。 快点去实习。 OK， 好。那么这个因为不断的打这个民进党在挡疫苗啊、那现在挡疫苗又讲到谁了呢？国民党啊，今天啊，这个曾铭宗啊、国民党党团的总召曾铭宗开记者会，说。挡的就是行政院的副院长沈荣津啊，还有现在卫福部的部长薛瑞元啊。 那可是这个他的证据是什么？来，我们先来看威胁。 国民党团总召曾明宗爆料，行政院两位高官去年曾阻挡工商协进会捐疫苗。 工商协进会的理事长林国峰就接到行政院副院长沈荣津的电话，告诉林国峰不要为工商协进会找麻烦，不要为政府找麻烦。 国民党拿出公文和对话截图，控诉时任卫福部次长薛瑞元刻意拖延，薛瑞元则火速反案，机指蓝营说法是在做梦。 工商协进会不管是理事长还是他的秘书长，我都没有见过他一面，我怎么去阻挡这一个他们购买疫苗？所以这完全是一场梦。 薛瑞元拿出去年6月14号公文，上头写道：关于各界热心引进疫苗，行政院长苏贞昌责成经济部长王美花和内政部次长陈宗彦负责反问何来挡疫苗。 我不会去阻挡我们这些产业界企业界去买疫苗。 国民党大翻疫苗旧账，日前也有名嘴扯出郭台铭去年采购 BNT 疫苗被要求签下不参选2024总统切结书，但郭台铭粉丝团老虎军团团长秦才智早在一年前就在脸书发文提到有梗图炒作此事，澄清买疫苗跟2024总统大选毫无关联。 一直做梦，一直有故事出来，那就是要我们去做面对回应，老实讲是蛮累的一件事情。 接近年底选战，疫苗事件重新搬出台面，冷饭越冷越有人想用力炒热。 今天呢、曾明宗曾明宗曾委员呢、他这个秀出了这个 LINE 的截图他说他这是他跟当时的这个卫福部的国会联络人的这个对话。这是国会联络人说，报告委员，当时薛瑞福是次长， 薛瑞元 是次长。他说薛次已经知道这件事情了，他了解工商协进会的理事长，对不起，其实不是理事长，他是工商协进会的秘书长，叫范良栋先生，会去找他。然后呢，这时候曾明宗呢就说 OK。然后这个国会联络人说谢谢委员然后再来就是另外一天隔天说报告委员没有接到来电，请问有什么指示？就曾明宗打电话给这个国会联络人那这个曾明宗就说薛次长一直没给工商协进会时间，麻烦催一下，谢谢。那所以呢，今天就指控说薛瑞元在挡疫苗。薛瑞元今天开记者会说这样一定是你做梦有人在做梦嘛，对不对？他说他出示公文，他说有关各界热心引进国外疫苗的建议跟申请案，行政院苏院长已经责成相关单位建立服务窗口，企业的部分统由经济部王美花部长负责，民间团体的部分统由内政部陈宗彦次长负责，分别受理企业跟民间团体的请求那我想请教一下这个田伟兄，那这跟薛瑞元有什么关系？ 其实我觉得我们常常自己都有跟那个长官在做这个对话，不管是国会联络人或者是我们的议会相关，都会有一些局处的联络人那单单要以这样子的一个对话记录来说，薛瑞元挡这个疫苗，的确会让民众产生说， 不，你不是我负责的啊！行政院只是一个是企业由经济部长王美花负责，民间团体是由内政部的陈宗彦负责，那跟薛瑞元什么关系？ 所以的确，就当我就看这样子的一个对话记录啦，你说一定要指证就是薛瑞元来做，说是这个整个挡疫苗的一个元凶，的确有待再厘清并且需要更进一步的一个资料证据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有待公平的。 好，那我们再看他指控行政院副院长沈荣津嘛，陈明忠接着爆料，去年6月19，工商协进会理事长林柏峰就接到行政院副院长沈荣津的电话，沈荣津告诉林柏峰不要为工商协进会找麻烦，不要为政府找麻烦。那当时工商协进会想买疫苗嘛，他这个曾明宗说 这个沈荣津叫他不要找麻烦，意思就是你不用埋啦，你看他麻烦没送啊，哈、哦。那我想请教一下这个任俊兄， 是 证据在哪里？ 我觉得最可怕的就是你刚刚讲的那两句话啊、哎，基本上没有前没有后，哎、就是从头到尾，甚至那两句话是不是完整的，我都比较怀疑啦、这就是为什么后来今天这个崔律员他直接拿出那份公文，他说你国民党指控我的公文是这一份，那我就拿同一份公文来告诉你说我到底挡在什么地方。 对， 所以我赞成刚刚这个庭委兄说的啦，就是说这两件事情其实他的讲法是这样啊，我觉得应该还原一下就是国民党团的指控啦齁。他的讲法是说工商协会当时想要买250万剂。所以呢他们其实有去跟政府接洽。 对。 但后来传出来讲说有什么八大条件嘛齁、就说你要有原厂授权书啊或什么什么证权证明书这些东西。 是。 然后他就认为说第一个是没有下文的。所以他觉得这是第一个是被挡的。 是。 那第二个他的讲法是说呢，就是刚刚提到您的那一段说啊、有沈荣津有打电话的。但我就讲他没有前没有后。所以我不敢认为说他今天这一段就是完整，但我们今天回来实质上进来看了。在那个时间点确实有很多单位都表达说想要买。为什么有那个八个条件？因为很简单，其实最重要的是什么？因为我们政府必须要出一个免责证明啊。也就是你今天这些疫苗我要先确定它是对的，对的就是正确的之外，因为在那时候全世界各国没有任何一个民间可以帮你讲说你俩主人出代级你把它进一定要进户嘛。所以那个时候其实那件事情我们在座大家都知道讨论非常久了。所以那个八个条件其实一直有被认为说你就是刻意在挡刻意在挡。 是。 但后来事实证明其实那些条件基本某种程度在那个阶段是重要的，所以如果讲说疫苗的这件事情，我在很多节目我都质疑过了哈，就说可以去质疑为什么当时买了，但是到货的期程不确定，我觉得这个可以质疑。 是， 但是你今天讲说哦，我今天就拿了这一个什么对话记录，然后就说哦，你看你起码搞过啊，我跟你说 OK， 然后我不知道那个对话能够证明什么叫做挡嘛，我没有办法理解哦。所以我今天就回来看，就是说。当今天打这件事情的时候，所以薛瑞元讲的那个，我觉得他的回应很正确。就我直接拿公文来告诉你说，我成立了一个专职的窗口。你是什么单位，我跟谁对口，对对对。啊，你还认为说我今天这样，所以我就刻意派这个人来出来挡你。那我觉得这种延伸，我刚刚非常认同庭委啦。这个延伸太过了。 你别讲怕，无你嘛都要有证据啊，我乱怕，哎呀，今天晚上又回去做梦了， 连续梦。 来，方老师， 这个礼拜啊是疫苗周啊，全部都在打疫苗，从礼拜一打到今天。礼拜一说哦，这个慈济的执行长啊、严伯文说哦，这个买疫苗被阻挡，就当天慈济就明明就说了感谢政府，感谢蔡英文。 没有，他又现在又讲说是严伯文啊，感觉上哦不要惹政府哦。 啊，对，我说严伯文有受到压力 啊，超疫， 所以我真的觉得啊。慈济都发了这么大的声明，慈济有这么多的信众，难道证严法师会打诳语吗？我觉得结果朱立伦还在质疑说有阻挡哦，那我认为证严法师他以他的人格，他都认为说这是一个政府跟民间合作的一个非常好的案例嘛。 对， 然后现在又说哦，是什么郭台铭啊、哦、说要捐疫苗哦，我怎么有跟民进党有签一个2024不投不参选， 逼他不准选， 不准选，这哪来的？我讲了，郭台铭如果 当天两个都唔敢讲啊。 对啊，郭台铭如果敢拿出来那个承诺书，我支持他选2024，而且我投他一票啊、而且我认为他一定会当选。我认为民进党将会在台湾永远不可能执政。拿出来啊，没有嘛。 是。 现在又讲说哦，这个什么薛瑞元阻挡买疫苗啦，沈荣津要跟这个林柏峰通电话，什么时间通的电话？ 是。 你把林柏峰总会有手机吧，总会有通联记录吧，调出来啊。为什么不敢掉？ 是， 所以我觉得今天拿这个来说啊，来指责沈荣津，我觉得拿出证据出来，没有证据，口说无凭，我觉得这个礼拜啊，不但是疫苗周，而且真的谎话连篇，我觉得这个东西你这样一直造谣，这个对国民党有帮助吗？啊、哦，国民党支持率从去年打一个疫，从防疫疫苗到今天为止，支持度每况愈下，没得分啊，我就不晓得为什么这个对蒋万安的选情有帮助吗？ 好。陈时中是这样讲啦，以及公吼，我们没有绝对没有挡啦、啊。为什么？因为执政党不可能去挡嘛，因为执政党要为疫情负责，疫苗是最重要的战略武器。我们自己放弃了战略武器，甚至我们自己把战略武器挡住，让疫情啊、被攻击，让人民健康受损。那没有执政党会这么做嘛？这是基本逻辑嘛。第二个，即便政务官要挡，事务官也不敢挡嘛。好，有共嘛？一共政府有政务事务体系嘛？ 纵使政务体系要挡，事务体系也不会同意嘛。好，那这个他说啊，如果有挡，其实我就是挡中国的魅活疫苗了。为什么？因为法律规定中国制造的疫苗不可以进口嘛。那国民党如果认为中国疫苗这么好，在立法院你可以提案修改嘛，但是国民党嘛没做这个事情嘛。不过好久没有提到这个人了，谭德赛，世界卫生组织的秘书长谭德赛今天说，疫情全球大流行有望结束。好，安尼几年啊？ 三年了 ，几乎三年了。新增通报病例大幅减少，促请全世界把握机会终止疫情。疫情刷呢，国民党你们把疫苗放干呢？啊，这样以为 真的是让人家没有办法想象哦。我相信现在很多的朋友大概都跟我一样，规刚好了，但叠网络订条的跨啥？我们在看日本的网站，我们看是不是可以去订日本的旅宿，或者是呢，我们希望说，可不可以赶快到欧洲、到韩国、到任何一个国家，也可以出去剃头。我们回来的时候是不是不要隔离？基本上转世改，大概很多的朋友，我们大概都是这样想。所以很多人，我们现在想的，谭德赛今天也告诉我们，我们是在想疫后复兴。郭炳栋现在还纠结在上海复兴，那些都丢啊，对不对？ 那因为疫苗这个事情啊，今天无党籍台北市长参选人黄珊珊今天在脸书开酸，疫苗进口以后，蔡英文总统特地感谢慈济。一年过后选举到了，慈济从全台湾的救命恩人变成中共同路人，台湾人的善心应该被如此对待吗？ 郑大哥，我可以回应一下吗？讲中共同路人的是蔡英文吗？是蔡英文吗？所以黄珊珊不能够因为选举这样乱讲。还有黄珊珊副市长， 有算隆重吗？ 真的，一这是隆重哈。黄珊珊副市长，你现在可以去上卫福部的这个网站呢、我们全国大家打疫苗有一个哈这个比例哈，打第一剂、第二剂、第三剂，全国各地都有个比例。你台北市30到39岁是高于你那个年龄层的那个比例，村呢各个年龄层，每一个年龄层就脚纹呢，全部都落后于全国的指标。你台北市要不要负责？你台北市哪样你要搞？你台北市是不是应该要赶快把疫苗打完？你再回答。打我们 Ben 到底是谁可以吗？ 我想请教石局。 是， 黄珊珊说，哇，一年前小英在谢谢慈济，现在啊把慈济讲成中共同路人，请问谁有这样讲？ 没有人这样讲、就是我觉得现在不管是蓝或者是白，有一点为了选举，然后就扎很多的稻草人，然后自己就狂打那个稻草人，哇，打得好开心。那可是这些事情其实都是造谣，黄珊珊在造谣，国民党说党疫苗也是造谣， 小英讲的嘛， 对，就没有人这样子讲。可是他现在就啊、我不管，反正我就是这样打，所以这是一个稻草人，我要拼命的打这个稻草人。我觉得选举选到用造谣来获取政治利益，很糟糕。 是 就是说，有时候想到会觉得很感慨，说天哪，首都的选举怎么会退步成这个样子？好，那这个扎稻草人狂打这件事情到底有没有效？会有效，因为他的确某种程度撩起了一些人对于民进党很痛恨，对于陈时中很痛恨。就尽管这些人可能过去就已经很痛恨了，在早在一两年前这个疫苗。这个抢疫苗的这个时候，他就已经很痛恨，可是他可能那个情绪有一些淡了啊，可是现在又被撩起来，哇，对对对对，那个恨意就出现了，会有这些族群，但是问题是在于说，那所以这些族群你要留给蒋万安，还是要留给黄珊珊？这是一个困难的选择，就会变成均分。可是如果是均分，对于黄跟对于蒋来说，没有人获利、因为你们要的是弃保，你们要的不是均分啊。 来，田伟兄 啊，的确在看到这样子的贴文哦，我想我也要帮蔡英文总统讲话。我的确我也没有看到蔡英文总统有去示意说，慈济就是中共同路人。但是我想提到的一个重点，就像刚刚我们所说的，我们有没有过度联想？包括刚刚姐姐有说，我们在挡疫苗，就代表我们很在乎上海复兴。那当然现在有一个氛围，我们看到包括网络的侧翼，包括许多特定的媒体人对于慈济的批评， 却没有看到陈时中以及民进党有人站出来帮忙去缓和，帮忙去制止这样子的声音。赖清德总统也曾经说过，有网军这样子的一个显现，这会让所有的民众会感受到民进党在默许自己下面的网络义勇军，或者是他的网络侧翼网军在攻打慈济。我觉得这个部分对于现在地方选举来说，也不见得是非常好的一个。 陈时中是有公开 看到，陈时中他目前也有在旁边一起默许认同的一个氛围，就会让民众感受到他是不是认同这样子的说法。 是， 我想不只是陈时中，我们也希望不止陈时中之外的所有民进党党员都站出来谴责这样子批评慈济的声音，这才可以有效制止网络义勇军以及网军的一个动作。 田伟兄看一下哦，这是心头壳啦哦，这是今天嘛哈，今天的新闻。对于对手喊投陈时中一票，就是投周玉蔻一票。 那是因为徐小新他已经讲了这个话，他才敢喊这个。当下他在陪伴着周玉蔻受访的时候，他是完全跟着在旁边点头点头。那我想所有的慈济人都心都碎了，他当然担心他的选票，所以赶紧来呼吁大家说他没有这样的动作。 切割周玉蔻说他代表他自己，他自己对自己的言论负责，在外面的不需要把谁跟谁勾在一起。陈时中但是他的言论你不能把他算是民进党的啊，是不是？ 陈时中在接受周玉蔻的访问，他第一个他尊称，因为周玉蔻认为说不要讲上人啊，那陈时中他说他还是称他为上人，而且他说他跟证严法师关系很好，常常见面，所以我觉得他没有完全，他根本就没有批评慈济，也没有批评证严法师，而且还甚至就是某些立场上他是维护慈济，维护证严法师，所以我觉得去用这个方式是某个媒体人讲什么话是他自己要负责任，那他也不是民进党党员，他也不是民进党的发言人，他也不是陈时中的这个竞选总干事，那他的言论他自己要负责，所以我觉得硬要把他的言论啊来去跟陈时中搞跟民进党挂在一起，或跟蔡英文挂在一起， 是 我觉得是其实不可以啦。 可是刚刚范教授也把某些特定人士的一些言论跟国民党挂在一起啊，所以我觉得这谢文吉啊，你刚刚就说谢文吉国民党党员啊，我想所有都是同一张表 示啊， 为什么要特定是党党员？但是你也大家都知道，我们周玉蔻他时常就是在表态，他是挺民进党的， 他不是民进党党员。 那我想这样子，你在说他不是民进党党员，他就不代表民进党。那这个部分，我想这个部分，你就是在硬凹，没有两套标准哦。我想这件事情还是陈时中的确有表态，我觉得陈时中事后的表态我给予赞赏。但是黄珊珊现在是把他作为民进党最大的一个党主席做一个连结，也是有迹可循嘛。哦， 来，那这个是这个今天的联合报啊，他用了小社论啊，说慈济人追忆采购疫苗饱受刁难之辛酸，竟遭侧翼绿侧翼抹红为中共同路人，中共自己人背脊困扰。好，那另外呢？他的这个特稿是慈济还原初心无端遭到抹红，那我请教一下任俊兄，这样子可以算民进党的？ 就我老实讲啊，就说这个他的这个执行长是讲的那些话，是不是代表所有慈济人？我老实讲，我也保留了，就是说他可能有他个人的想法，或他个人讲了什么，甚至他其实讲的时间点到底是说这个政府就是那个三个大家包含鸿海、台积电一起的那个时间点，还是更早的时间点？因为他也没有讲得很清楚，所以我知道慈济内部其实有不同的声音，就是认为说，他有些个人的东西为什么到最后变成是整个慈济的全部都进来，所以我认为现在就是变成是为了被酸禁哦，金贼米干弄大家那个怕到底哪里的哦，就我认为其实包含像我们现在单独就一件一件进来讲，就蔡英文他面对到慈济的这件的事情的成绩不是只有这件事哦，他其实对于慈济做的很多事情他是很肯定的， 对， 而且慈济其实确实在世界上面包含对台湾到的很多地方他们也很多慈济人做出了很多的贡献，那现在只是因为说一个这个执行长他提到说在讲疫苗，而且老实讲你真的去看他对话里，他并没有说哪一个政府官员或是怎样就跟他说立赔偿，他只讲说有什么企业界或什么是跟他提到一些，那结果现在被无限上纲，甚至是包含到就是说哇你看你的民进党就是这样，你给他打怎样，那我们就问嘛，哪一个民进党，我现在就事论事，哪一个民进党的人出来讲说慈济怎么样或什么的， 有吗？ 就我就问这件事情嘛，就这个很好去作为连结。刚跟介文杰的状况不一样，因为他介文杰就国民党的党员，你不能说他每次那因为国民党过去的切割法都很简单，吴思华个人言论，他是国民党的立委个人言论， 周玉蔻也是个人言论啊，吴思华现在也是说周玉蔻跟民进党无关啊， 周玉蔻也不是民进党员，为什么你一直 那我现在请我的助理马上加入民进党，然后跟民进党说，哎，我要来骂，实际就代表我是民进党党员，所有代表民进党的对话吗？所以我想。大家都会去做一个联想啦、啊那所有的1450所有的网络侧翼有哪些人是不是所谓的网军真正有民进党党籍我们也无从查证啊所以你就只会说现在台面上我的确我帮蔡英文讲话他的确没有骂过慈济啊但是我呼吁现在不只是陈时中请蔡英文总统也马上发脸书一起来声援慈济甚至来签嘛我不会骂慈济同意书我们这样子一起来支持民进党， 我不会骂慈济， 对不对？他刚刚有签不投投降嘛，我们也可以签不骂慈济啊，我们声援慈济啊。 我刚听了，其实我真的觉得这个心里面有点串。对于国民党的年轻人，对于国民党的文传会，他加入一个政党的目的，竟然是我栽赃别人。我觉得这是多可怕的一件事情。加入政党一定是你针对这个政党他的某一些理念你有一些认同嘛这边你为什么要加入国民党呢你为什么要加入民进党呢可是竟然刚才他在言谈当中是我叫我的助理加入这个政党我就马上怎么样 我说我加入我的叫我的助理加入、 这个、 但是他的言论也不能代表民进党 好的一个方式、 所以请不要特别的去抹红 我 的这个言论 我觉得大家上政论节目我们应该还秉持理性来做探讨不应该说好为了想要发言或为了怎么样然后来去做一些 是你曲解我的用意我说我加入以后他就代表整个民进党体系吗当然不代表所以也不能说介文吉就代表整个国民党的体系啊 所以我看文杰兄你觉不觉得那样媒体有没有要故意一个人的言论把他导向于整个民进党 其实他从那个慈济执行长开始他就当初是联合报给他访问那这些执行长其实没有讲什么 对 你仔细看他的言论他讲的只是说当初我们要做这个事情买疫苗的时候那有一些政界的有一些商界的朋友就说我们做白日梦大概是这样而已那结果联合报就把它做成说好像慈济那个时候透露秘辛啊那个时候被什么民进党打压啦、但是那个执行长根本没有讲这些话所以一开始是联合报要把这个执行长的讲的话当成是代表整个慈济好代表整个慈济然后这个事情才开始嘛那现在变成是说那当然就是说周玉蔻说了慈济因为我相信周玉蔻他也是因为联合报做了这样的东西所以他看到了以为说这位慈济的执行长真的有讲什么但其实我那天去特别去看他的内容其实完全没有什么内容所以我觉得这整个风波 完全没有什么内容可以煽风点火 我也不知道这整个风波到现在为止其实就我认为就是媒体在搞就是媒体在搞对所以我觉得现在的国民党他们对于这个疫苗这个事情我觉得是那个执念就是说我们已经走到说大家其实不太想再打疫苗的阶段只想要等着后疫情时代所以国民党还一直回到去年的那个气氛之中我觉得这个对他们的选票不会有帮助这个事情真正的就是说蒋万安跟黄珊珊他们在比赛谁打陈时中比较凶那所以他们 抢蓝的票 对他们其实是在抢自己蓝营的票而已他并没有什么其他的作用 OK 好那等一下我们回来关心新北市因为这个小英总统今天去挺林佳龙那这已经是林佳龙选举以来小英去挺第六次。林佳龙说一个鸡走为民调。这个侯友宜已经从60几变成50几现在变成48。那如果45变成45他的支持度那么林佳龙可能就会赢。那怎么看新北的这样的选情我们等一下继续讨论来先休息进广告。那么这个小英总统在今天晚上到了芦洲的永联寺去参香那也挺林佳龙。赖清德副总统是在去棒球的这个福德宫那么去参香跟挺林佳龙。为什么他们两个人同时在今天选择挺林佳龙来我们来看一下。什么今天 算声响彻准座庙，副总统赖清德浮选首八场就来新北力挺林佳龙，现场挤进上百名乡亲抢看赖清德风采，但天气闷热，有民众身体不适急送医，赖清德还在台上讲话走不了，只好请新北主委何伯文帮忙。 刚有给他吃糖， 但赖清德还是放不下心，结束后马上进到救护车关心民众，赖副总统秒变身赖医师， 人群当中那个比较闷热，那所以呢血压下降，血糖低，然后血压下降。 赖清德路边救人事迹再加一，关心市民身体状况，更在乎市政发展。赖清德浮选林佳龙有备而来，连续背了五分钟数据炮轰侯友宜。 叶迪安有去年的第九名，退步到去年的第十一名，今年的第十七名啦。伊是五颗星啦，但此前是大大退步。 不止副总统浮选首发场加持，总统蔡英文九月每周四晚间都要来拉台林佳龙选情，绿营中央执政浮选团队列车九月底更将启动，不止正副总统要出动，连行政长苏贞昌也率领部会首长出马下乡到各选区争取支持，让林佳龙信心大增。团队内部民调更显示，侯友宜的支持度从65%下降到48%，只要降到45%以下，林佳龙就能一举拿下新北市长， 支持度有拉近，那大有可为，不要想着赢啊，要想不能输，所以我们就是将士用命啊，全力以赴。 因赖助攻下，林佳龙奋力一搏，力拼最后胜利。 好，那我想请教一下时期，为什么总统啊、副总统都啊这个不约而同选林佳龙？ 因为林佳龙看起来是有战是有希望的。为什么会这样讲？我觉得蛮有趣，就是。林佳龙打选战齁，就是因为一开始大家觉得啊侯友宜嘛国民党的明星，所以这一仗实在是很难打啦，这个胜率不高啦。所以反而促使了林佳龙打选战没有包袱。嗯。所以一个没有包袱压力小的候选人其实打起来就比较悠游自在，比较不会盯得很紧这样。然后所以呢他现在的策略就是这一个多月以来不断的采取对侯友宜的骚扰战。啊就是我也没有要跟你一口就咬掉你10%或干嘛干嘛的，我就不断的这边小小骚扰一下，那边再骚扰你一下，没想到这种骚扰战效果还不错，这也使得他第一就是一刚开始的参选的那个时候，侯友宜做出来是60几嘛，然后林佳龙就差距非常非常的大，然后呢。连续这样子做下来，现在看起来侯友宜就从60几一直降到了47，可见这种小规模小区域的骚扰战是有效果的。那所以剩下70天的时间，如果这个趋势是不变的话，一个往上一个往下，那的确还蛮值得期待的。那他当然会是一个重点，而且本来民进党就是双北双箭头嘛，就是你也不能说啊大家都只看台北，然后可是新北却放凉在那边。那所以我觉得那个策略上面，因为北北基桃这是一块，所以一定是重点区域的浮选。 好，这个是林佳龙啊他接受媒体的访问。李公啊团队最新的一次内部民调，所以是一概的周围啦齁。侯友宜的支持度从65降到53，最近团队做的民调是又降到48。他说，一旦降到50%啊，就不是不能挑战了。如果降到45，那林佳龙自己认为就有可能赢了啊。以公啊，恩恩案跟侯友宜想选2024这个事情其实是扣分的啊。那么。侯友宜表面好像蓝绿通吃，但绿营是会回流的，而蓝营也有其他2024挑战者的势力，意思就是有人在鬼鬼熬卡就对了。那我想请教一下田伟兄，这样的民调你相信吗？ 其实我算是从小看林佳龙自己长大的啊，因为林佳龙的竞选服务处就在我家旁边啊。那如果林佳龙对于民调这么准的话，他今天不会去选新北，然后在台中他就已经早就已经说他自己大赢。当时还在我当时在当里长他的区长还跟我讲，我们没有要选台中市市长，我们要选总统，我们是希望这次要大赢，然后获得总统的一个门票。对于现在我可以看到，不管是副总统跟总统接二连三的到新北去帮忙辅选，最重要的就是侯友宜真的有一定的一个支持度， 势必要用到很多的一些包括政党的资源或者是他们的一些光芒去给予林佳龙帮助。嗯，可是对于现在他说的这样子的一个民调数据，我个人是抱持着很大的疑惑啦。包括一开始当然候选人未就定位的时候，他的民调本身就会有一个高点，所以侯友宜那时候会高，你说一定会回跌或者是林佳龙会支持度稍微上升，我相信，但是能不能过到这样子的一个 50% 的门槛，我觉得几乎是不可能。林佳龙要再赢这一场选战是非常非常的吃力。 好，那这个恩恩的爸爸他写文章，他说啊，他说我不晓得国培委员会，因为他台北市新北市政府给他就是国培没有过嘛 对， 国培委员会列席的委员有哪一些，他不给他，不告诉他。另外是府外跟府内的委员比例是多少，不给他。新北市政府到底提供了哪一些文件给国培委员检视，他不知道。会议到底讨论了什么内容，导致这些国培委员做出了拒绝国培的决议，不知道。我也请关心恩恩的议员帮忙询问新北市政府，最终也是拒绝提供出席委员名单。他说啊，既不公开透明，也不邀请我出席参与说明跟讨论，这样的审议结果我没有办法接受啊。另外他也讲，国民党立委党团的曾明忠、洪孟凯、李德维三位委员开记者会说，批评监察院调查是打手。他很纳闷，到底为什么不可以调查？如果监察院不调查有无疏失，那请问谁来调查？我想请教一下文杰兄，为什么侯友宜这个国培委员名单也不能给，内容也不能给连委员比例也不能给？ 老实讲我还蛮诧异的啦，因为国培委员的名单的话，至少在我的认知之中，它不是一个什么秘密，它不像说那种政府采购案， 对， 政府采购案那种委员你可能事先会去给他施压或者什么，或去贿赂这样子，但国培委员会通常不会有这个情况，所以我不太清楚为什么新北市政府不公布， 对，连议员去跟他要都不给哦， 对，这是蛮奇怪的。那但是我知道为什么他会做出不赔的决定。因为他就是说，其实恩恩爸爸他虽然就是我觉得满腹委屈，但是他照那个法律上面来讲的话，他说很难证明说新北市政府的疏失是造成恩恩的小孩 是 过世。 那没关系嘛，你请他恩恩爸爸来说明嘛。 对，没有错，但是这个部分我觉得你要给人家有一个，你要至少要提出一个理由书嘛，也就是说你这么为什么这样裁定，或者说法律上的见解的理由是什么，怎么你要给人家一个说法，人家可以拿这个说法，因为接下来我要再去上，再接下来下一关就是去法院的啦。简单来讲就是说，你现在行政机关所做的才那个行政处分你要有一个理由书，理由书给我，然后我针对你的处分的理由，然后我去法院。 我认为名单不给是一种恐惧。 是， 我觉得这个恐惧会导致他输 对， 还有他2024想选这个事情的骄傲也会让他输呢。 对， 因为这个事件是一个大家所众所瞩目的案件。那我觉得你名单公布有什么问题呢？因为你没有说要公布每一位审查委员的投票意向嘛？ 对， 没有说哦，我范世平我赞成我反对，没有人知道嘛。所以就算知道是我是委员，我也不晓得我是投赞成票还是反对票啊。所以我是觉得。还有就是你到底你有多少是外聘委员？如果都是你市政府的这个公务员， 是 那当然都是支持那个侯友宜的嘛。 没错， 那这就会被人家觉得不公平、不公允嘛。这么重要的案件，为什么不能够公开透明？为什么不能让恩恩爸爸他觉得心服口服？ 是， 所以我必须要讲今天侯友宜的傲慢。在这个世界上，为什么他的民调一直往下走？ 对， 我必须要讲今天赖清德早上去，蔡英文晚上去。因为选情是有希望的。说实在，如果没有希望，可以跑其他的地方嘛。我觉得那个当表示说，现在那个势有打起来。那我必须要讲，这个林佳龙他是打得掷地有声，他有不断的推出他的政策出来，所以我觉得如果双方拉锯到一定程度的话，加上侯友宜他已经宣布要去选总统了嘛。 因为我感觉这社会是讲道理的嘛，就是人安尼要求是合理嘛。你名单给我，我想要看。 过来府内府外的比例，对不对？再来你提供了什么文件给人家看，为什么他们做成这样的判决，再来你为什么不邀我，他做四个要求合理吧。 而且这些其实质疑从一开始恩案爆发到今天为止，有太多您刚刚所没有提到那些，都到今天为止都还是被质疑的。 对， 包含到为什么要去还原模拟那个现场，还要去演一场戏给大家看，到目前为止都没有搞清楚。所以我今天讲啊，就说这现在对新北市来讲，当然 你做这样的判决总会给我知道嘛。 对，但他不告诉你啊，他就不让你看啊，也不告诉你为什么，反正你就是接受这个。 哎，法院判我也知道法官是谁呢。 啊，所以问题就回到这里嘛，就是恩案从一开始爆发到今天为止，所有新北市的做法都是告诉你讲说，你就是接受这个结果，其他的你不要多问。那所以我就讲，就是说你如果从选战进来， 你这样子抓法嘞。 所以我就讲嘛，今仔日不是讲林佳龙去甲拍这拍甲就好，不是，是因为新北市的市民，伊即马看你处理这个问题，他就认为他你没有处理到，大家认为应该是一个属于叫做侯友宜做事的方法嘛。因为你以前讲标榜的就是讲，哇，你什么物件都大众大公无私，什么物件你徛在市定位高度，你也要求啥，赌头是的恩恩案之时，是谁讲说我会把所有的东西公开的？侯友宜啊， 对， 啊，到后来咧。不公开的也是他，人家问他的时候他就不回答，然后不讲话，然后每次都叫那个消防局的基层处啊，然后就出来讲一句说不要去为难基层，没有人为难啊。 哦，所以我是想说他温言啊，所以来处理。 我认为他当时会觉得就是说啊，这件事情不他我认为他觉得不会搞到这么大啦。 那没有关系嘛，那你现在国赔你总是名单给人家，这有什么难的？ 是啊，啊，所以他现在就告诉你双方，我结果就是这样啊。 哎，我就说你结果就让我连委员都不知道是谁。 所以我刚刚赞成刚刚范老师讲的嘛，你会不会让人家觉得这是一种傲慢嘛？因为很可怕的是，你今天做一个市长的这样的一个职务，你不是只是站在单一方面去做这件事情，尤其以恩案这件事情来讲，它代表是许多父母，他面对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他的那个心理的内心的感受嘛。所以我就讲，就是说林佳龙有没有在选举上面着力，这是另外一件事情。但新北市民本身在面对到恩恩案这件事情的时候，确实会去回来去思考，是侯友宜可能不是像以前他所营造的那个样子。所以他开始，你越低调，那很多人开始质疑完了之后，他就不愿意表达在支持你的这件事情上面嘛。 玉慧怎么看？ 过去侯友宜他标榜的就是铁汉市长，但是我觉得铁汉现在看起来他变成是一个阿爸市长啊。爸市长啊，恩恩案，尤其是恩恩爸爸，每一次出来，每一次在脸书上面的发文，对侯友宜绝对是重击啊。他过去他要求恩恩案，你给我听录音带，从听录音带开始，到演一场戏给恩恩爸爸、恩恩妈妈看，然后到现在完全不公布任何的真相，甚至于国赔。前几天恩恩的爸爸又在脸书上，就是刚才郑大哥所说的，他哪一句话？这个是不合理的，每一个他打到每一个爸爸妈妈的心里面，每一个我们都想知道真相。只要侯友宜一天不回复恩恩爸爸所提出来的任何的质疑，我觉得侯友宜的这个民调会持续下来。第二个，我觉得他的阿爸的地方是，前几天戴伟山曾经在议会质询的时候，他有一段质询当年呢、这郑南榕的这个案子，他问侯友宜说，为什么你当年选择第三个最激烈的这个手法，这个也还好啊，侯友宜只顶多不回答而已啊。结果这则新闻本来有台有把它做出来，后来这则新闻不见了， 为什么 就被抽掉了？那这个实在是让人家觉得，后来戴伟山在自己的脸书上面也把这个事情写出来，他就在质疑侯友宜为什么对你不利的新闻你就把它抽掉。